我们下来谈呢，就谈到灵修。祷告跟灵修是我们两个更深亲切的非常重要的两部分啊，所以我先讲这两部分，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只讲灵修了，灵修就是我们看神的话的其中一个方法。为什么我要看神的话？弟兄你怎么说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最好每天都读，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再重要了。 没有再重要了。你知道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啊？还记得吗？我们来翻开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好，找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来，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说人活着是不是不需要食物啊？ 不是单靠。 所以你知道撒旦很厉害的，通常是改一个字，所以为什么你们背经文最好一个字都不要错。就是我错，刚才说他不是说不只是不要食物，而是不是单靠食物。以前我们属灵是死的，我们就是个可以说是个行尸走肉，现在我们灵是活的，不但是我们身体需要营养，我们灵也需要营养。灵的需要灵粮，就是看神的话啊，这是我们可以采一个成长。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其实没有养成一个常读圣经的习惯，就发觉他们成长得很慢。很多时候在属灵生活里碰到很多苦头，那就埋怨神为什么不爱他们。其实根的问题没有解决，灵里没有成长，结果就很少力量了。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时候建议弟兄姐妹好好看圣经，但看圣经有不同的方法，而且看圣经不同方法达到不同的目标的。最少我感觉看圣经有三种很重要的方法，一个叫书读，一个是研读，一个叫做灵修。书读、研读跟灵修三个是达到不同的目标的。好像比方说今天弟兄他老板给他加薪了，他很开心。弟兄贵姓？ 啊，姓刘。 刘弟兄很开心啊，他很高兴以后就说，好，我们今天去住住餐馆，我要请大请客，你们听着有份，请你进去吃饭啊。他请我们吃自助餐。一般人到进了自助餐馆的话，第一会做什么？ 喝汤。 啊？第一个是做什么？会在自助餐馆做什么？ 拿起来 吃。 拿东西去看。 通常是看啊，姐妹很有经验啊。啊，你先回去看看，是去浏览一番。为什么姐妹那么重要啊？先浏览一番。 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有一些概念哈，不然怎么样呢？ 不然可能 沙拉吃太多，哇，龙虾在后面，好笨哦，因为太猛了，饱了就是吃不下去啊。所以聪明的话，去看看有没有，越贵越少吃的话，平常要少吃的，越喜欢吃那个哈，就是说你都懂了。这个是我们叫就是书读。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刚信主弟兄姐妹，背包里面，手袋也好啊，背包里面拿一本小的圣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等人啊，或是堵车啊，还有很多事情啊，都会花很多时间的。在这个时候呢，你很快将经文啊，圣经前后文看一遍，这个我们叫书读。有什么好处呢？就拿一个框架，那以后牧师说啊，约书亚记，你就大概知道约书亚记在哪里，然后约书亚记前后是讲什么的啊。他讲到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他放在他背景里面，对他的讲就更能够体验了啊，更能够欣赏啊，更能够带入进去了。所以书读是很重要的啊，啊，书读很重要啊。啊，我讲一个故事，有趣的故事给你听啊。有一个孩子去了外国去留学，然后他就爸爸很爱他，就常常写信给他。但那儿子呢，就看爸爸信，但是他看很慢。爸爸信来的时候，他就一封看，啊，看一点点，啊，下次再看。结果爸爸信很多的时候，他就堆在里面。有一天，他在看信的时候，在看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电话来了。谁是电话？他爸爸的。爸爸在哪里？我在机场。你在机场？我来看你，你不知道，我要你接飞机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我上个月已经写信给你了，我邀请你这个月要来接飞机。他说对不起爸爸，我还没有看到那边了。我们快一点，要书读的时候就有框架了，就知道前后文。书读的主要意思不是要你看得很清楚，还是看的架构啊，这是一种的。所以如果是刚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看过圣经整整一篇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借着很多的空闲的时间呢，很快走一遍。最重要不是很详细的读它。第二种我们叫研读。刚才刘弟兄说请我们去自餐馆吃饭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浏览一番啊。哎，有个姐妹是她是念营养学的，她就说：“哎，郭教授，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油很多，不要吃太多。但是那个又好吃，对身体有帮助。”她就跟我分析一下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了以后就挑了啊，又想一个又好吃有帮助又大的，这个我们叫研读。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查经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大家听过一个归纳性查经方法没有啊？啊，上次我在这个带的时候，就带这个，就是很归纳，就是看一段经文里面，很客观的看看神这段话讲什么的，归纳出它的主旨出来，透过观察的问题、解释的问题，找出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然后再应用再来，它很好的分享。这就我们叫研读，这个、研读。但是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查经的时候用。或是你个别私下的时候，有时候有时间详细去看圣经的可以用啊，但这个不是你早上用的方法。我们说读圣经有三种，一个是书读，一个是研读，一个是灵修。灵修的方法是有特别的，是跟其他不同的。因为如果你是用礼拜五礼拜六的方法去灵修的话，很多时候是灵的，没有什么感觉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对症下药，有不同场合里有不同方法的，你就得到的啊啊！什么是灵修呢？我刚才不是说吗？刘弟兄带我们去餐馆里吃自助餐了、啊，浏览一番以后呢，姐妹跟我们分析以后呢，最重要是做什么？ 品味， 拿出来吃了，就像灵修一样啊！我们现在就要谈灵修了。灵修就是很多时候建议弟兄姐妹早点爬起来，在那个很宁静的时候，跟神有一段清静的时间，清静的时间啊。那灵修方面我们谈谈，没有谈灵修的个别的情绪程序以前呢，先谈来谈谈那个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好处在哪里。好吧，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24节，有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他说你们学了他的道理，领他的教的话，就怎么样？要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脱去穿上是我们每天所需要做的功课。有些姐妹说我的脾气很糟糕，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说姐妹啊，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的习惯？她说我没有。我说如果这个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试试看养成早上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看看有没有帮助。每天早上灵修的注意啊，他目标是脱去穿上。我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这边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在学校里面很容易很喜欢打足球的，打足球的时候每天下班下课以后呢，就回家的时候就打完足球以后身上就很多的泥啊，这方面很脏啊，很脏。我想脱那个我的运动衣丢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哎，我爸爸说孩子不用洗，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开那个织衣厂的， 做衣服的，他说孩子，我工厂有很多的衣服，你今天不用洗了，怎么样？丢掉，明天穿新的，每天一件，啊，多好啊！我爸爸有钱啊。李天富也很有钱的，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不只是休息、修补你的旧的，你更重要是将你自己丢掉，穿上新的。这新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灵修这个很重要秘诀，不在你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脱去它，不要了，要将它倒空出来，让耶稣来充满。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爱他越多的，赞美他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会在你身上开始做他的修改的工作，他就将他自己来代替了。你就发觉到这样改变你自己，比你自己修补的话快很多，因为你不是修补一些很难修补的修补的旧的我，而是配上神自己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个比较抽象，我现在就跟你说几个比喻了。我以前听到一个弟兄分享非常好的比喻哈，在这边哈，我谈谈哈。那现在假设有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想做个实验，他们怎么做实验呢？他就请一个叫做李三的先生进来，李先生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李三呢讲了假的事情，某一件事啊，就假的事。所以跟他讲呢，李三讲了假的事呢，就请李三呢到这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坐下来，一个空房间里面坐在椅子上面。他说：“李三呢、啊，请你下面三十分钟呢，我刚才跟你说说这个假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想。”好了，李三就坐在那边呢。三十分钟回来以后呢，的心理学家就问李三：“你刚才想什么？”三十分钟，你猜他想什么？就是假的事情。为什么？这记忆犹新了、啊，而且你特别要我不想的话，那句话也想了，就想的更多。那现在有一个就是詹士了，詹士，要调过来啊，李三詹士了。啊，詹士来到这边的时候，心理学家跟他讲了一个 A 的事，然后呢，很快的跟他讲了 E 的事，就甲跟乙的事情，两个事情。然后呢，就跟那个詹士说：“你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下面三十分钟绝对不要想甲的事。”好了，詹士回来以后三十分钟，心理学家问詹士：“你刚才想什么？你猜他想什么？” 乙的事， 是讲到乙的事情，分别在哪里啊？ 有内容， 有代替。因为你要说不要不要，我空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想它了。但是如果东西的给你代替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排掉了。你要修补你的旧的我很困难。你说我不要发气，不要发脾气，讲了很多了。但是老公回来的话，一看到面目可憎，你就发脾气了，忍不住的。为什么？你在修补你的旧的我。所以我就劝弟兄姐妹说，你可以试试看，早上好好的灵修。好好灵修的主要目标是，不是修补你的旧的我，来自仰望神本身，是渴慕神，赞美他，去爱他，融在他里面，让你的爱里面。很多时候神慢慢地想了他的多的属性了，神的属性就慢慢好像淋到你身上里面，就将你的旧的东西排出去了，穿上，脱去，穿上，是我们每天灵修的秘诀。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听过以前有一个神学的老师， 接神学哪些呢？他是到了美国去念神学，念得好的时候呢，结果呢，学校就留他在学校任教做老师。他有一次呢，他在美国学校里面要办一个聚会了，他就负责跟他一个美国的同事一起来，准备个房间。准备房间那个美国同事说：“哎，某某老师，好不好？你在这边数数这边房子里面有几张椅子，我去看看别的房间有哪些有椅子。”好了，这个美国同事走了以后，这位中国籍的老师呢，在数了。你猜他，其中有没有猜他？这个中国老师在数的时候，他是用国语数呢，还是用英文数啊？ 国语。 但是他在美国教书很久，为什么他还用国语数啊？因为他学习数的时候呢，是用国语嘛，是从中文开始的哈、哦，所以根深蒂固了。所以他数了数了数了，哎，那老美进来的时候他就改了，就改英文了哈、哦。但是一般你就发觉，你就很多时候根深蒂固的。啊，有一次，这个中国籍的老师就去美国请回去啊，去教神学。啊，请回到台湾去教神学了。那台湾的神学院里面，他们神学院的老师说，院长说，我们这边的英语不是很顺的，好不好？好不好？麻烦你是中国人呢，你就用中文教了，好不好？他发觉他教得很吃力，讲几个国语的话，这个英文就冲出来了。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个老师明明是中国人，教中文都那么困难啊？他训练的时候他是用英文学的，他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教英文很多了，结果就成为习惯了。你就发觉人的习惯是很难改的。我们人的行为可以分两层，一个是意识层，一个是下意识层。意识层跟下意识层，我就问弟兄姐妹，你一天里面的行为大部分是哪一层所主导的？下意识哈。比方说你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你就用意识层了哈。但是呢，你走路怎么走的有没有想的？不用想的哈。开车有没有怎么想的？刚开学的时候，开的时候很困难哦。那学会以后，久以后就变怎么样？自然反射了，就不用想就开了。这些东西啊，就成你的钉，根深蒂固了，这个很难改的。那怎么改呢？这秘诀是，这个下一部分呢，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你下意识层想那些是养多的时候，越多的话，想多了怎么样？这个位置有限的话，就将旧的东西排出去的。这个就叫更换或者汰换的概念。代替了，当你这个想的多了以后呢，这个旧的东西就排出去了。就是刚才我跟你教授说了，灵修的秘诀，灵修的秘诀就是让你救我不要穿上耶稣基督本身。当你在早上灵修的时候，都是想神的属性，你爱神，融在他爱里面，很多时候你就给他爱在自己里面，让你救的我就脱去了。神了很多的形象，很多的形象慢慢在你身上出现，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你可以说，这个就是灵修的很重要秘诀。灵修不是早上去分析经文学道理，灵修更重要是跟神有一点很好情的交换，一个情的约会。注意啊，灵修是早上跟神有一个情的约会。注意，不需要，不是最很长变大的去学个道理，更重要是跟神有个亲近的时间，待在他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早上起来很喜欢唱首歌，很多时候很早，比较早就起来，有时候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这边，我太太还在睡觉，我的儿子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在那边祷告，很喜欢唱一首歌， 小敏一首歌是作为知心的朋友是我很喜欢唱的啊，一边唱的时候一边做个祷告，融在那个爱里面。那慢慢的时候在赞美神久了以后，我就开始灵修了，就翻一个经文，不用多的一小段，而且不是跳来跳去的，就是一个计划的。每看一小段的时候呢，我就慢慢用个祷告的心去看，看到哪一句话对我有触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来反复去思想，看看今天神跟我说什么，然后做个祷告啊。所以看看讲义上面啊，你发觉很多人灵修为什么很多时候灵来灵去灵呢，拿不到什么东西呢啊？因为的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原因就是说，三天两天不渔，三天晒网，就说不可以坚持持久。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说肤浅了事，就说人家说是好基督应该每天要读圣经，他就五分钟很快就读完就走了，所以没有什么感觉。第三个常常灵修的犯的毛病是，你就用错了方法，用了礼拜五礼拜六的解经的方法、查经的方法去灵修，结果一早是开场的时候，就理性的大头就已经理性的分析分析了，就没有什么感情了啊。这个是在你刚醒来的时候很清晰的时候，更重视个感情，跟神那个神的感情的交换，不是理性的分析它。所以待会儿告诉你是秘诀啊，一些秘诀怎么去灵修啊。所以我再说一遍，你早上最重要不是分析，早上是说找的一句话或是一几个字也可以啊，跟神有一个聊天。不但是你在祷告，你有时候也安静你的心神，来看看神在你脑海里冒什么话出来，而且跟最近的生活里面配合起来，想想最近的生活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跟神一个什么提醒，然后做个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所做的啊。那你说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什么怎么办呢？我就跟你说几个的秘诀了。第一个秘诀，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有看过篮球赛的，美国的篮球赛有没有看过？美国篮球赛有个叫做 MVP， MVP 是什么，弟兄？最有价值的球员了哈啊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我们现在就用 MVP 是代表三个另外一个字。第一个是 memorize， 是记忆；第二是 visualize， 是想象；第三个是 P， 是 personalize， 是带入。当你灵修发觉没有什么感觉到，你不妨用这些绝招，跟你说一下怎么用啊。那你没有看，可能有一些姐妹没有看篮球赛哈、啊。那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呢？有没有看武侠小说？有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很迷武侠小说的。我迷到一部的时候呢，我书没有好好去看，武侠小说就常常看。我怕我妈妈骂我，所以呢，我就拿一个历史书，在这边刮了两个洞，就将金庸那个武侠小说《射雕》放在上面，在阁楼上面看。所以上面看呢，妈妈看的，哇，我儿子很勤劳的看书的。其实我在苦练武功呢。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迷人，知道吗？首先，他描述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郭靖，知道郭靖吗？知道了啊。郭靖就是射雕的那个主人公啊。郭靖啊，郭靖的时候，他讲到郭靖那个降龙十八掌的时候啊，金庸又描述的非常细的，就好像怎么样，就当场演给你看一样啊，就是 visualize。所以看圣经也是这样的话，如果你发现没有什么感觉的话，不是怎么样，就好像你面前演一个戏一样，去想象当时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有几个人物在你面前显现。是第一啊，要懂得想象、想出来，就一个第一个是 visualize。第二呢， 是 personalize， person 是带入。为什么武侠小说很迷人，你知道吗？另外重要秘诀是，它很利用我们的英雄主义。就是说，你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看到很好的啊，这主人翁啊，好厉害哦！就因为我就是他，我就是郭靖啊，因为郭靖练那个功夫好厉害哎，而且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他呢。那女孩子不可以做郭靖啊，她做谁啊？这就黄蓉了，又聪明又漂亮，所以就带进去了。武侠小说就很难抓到你的心理。哎，就看圣经也可以这样看的。你去看那个整个情形以后呢，早期就能给带进去，就好像你就是那个人，不一定是那个情景里面主人翁啊，配角也可以的。带进去看看今天神跟你说什么，而且跟最近的生活或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有什么相关配合的，跟神有什么给教导你，然后做个祷告。所以一个是 V， 懂得想象。不用看多的，看一小段就可以，每天看一小段就可以了。想象，而且呢，带进去，带进去看看跟最近的生活有什么配合，然后喜欢的将那句话写下来。我很喜欢将那句话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面，日历上面。那我就每天有一句话，或是甚至不是一句话，几个字也可以啊，在那边谈。那你说灵修的时候，不知道是早上的哈。我上班以后呢，我就偶尔就想起我今天灵修什么，我就哦是这句话，我就用那句话又跟神讲这句话。我们看看约书亚记好吧，圣经的第六本书，约书亚的第一章第八节，创出立民生以后呢，就是约书亚的第一章第八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你要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有什么条件？ 昼夜思想， 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是摩西五经嘛，就是讲神的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不但是早上的，整天的。所以灵修不是只是早上的事情，是早上时候有这个经验以后，有句话的话记起来，当天有时候偶尔就想一想，昼夜思想。我跟你分享一个属灵的秘诀好不好？我通常要求我自己的早上第一句话，早上我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到神。我睡前的，我要求自己的最后个念头也想到神，用神开始，用神结束的每一天。以前我是早上爬起来都不想爬起来了，哇，要面对残酷的一天呢。但现在不是的，一想到神的话，整个人就开了，迎接新的一天了，很有信心的研究新的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有些重担，我说神啊，好不麻烦你拖一下，我去睡觉，明天给我好了，今天你拖好了。以神开始，以神结束哈。所以灵修的话，你有这句话的话，你当天都常常的反复去思想。啊，你操练的话，你发觉到你属灵生命会有个很大的不同。很多人以为一个信仰是什么？很多以为信仰是说，我现在神以后，我现在去努力工作。当努力工作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来找神来帮助我一下。我在工作，我的环境，我生活，我家庭以后，哎，我平常是努力工作，但是呢有事情怎么样，我来神来帮助我一下，这是错的。很多你生活所做的事情啊，不是目的来的，它只是个工具。这个工具，这个媒体，这个媒介是要做什么呀？是来经验神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这样生活，就倒过来了。神是怎么样？神是工具。我是什么呀？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是目标，结果目标达不到，就搬出那个神出来。刚刚相反的，神造我们所有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每个环节，工作、家庭、服侍，都是怎么样？ 都是来祝福我们的媒介，是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将你跟关系拉近了。所以聪明的人，你以每天里面每个生活环节用神来解开，从里面去经验神。你祝福呢，是上也好，喜也好，悲也好，你都有感觉神的同在，你就充分拿到里面的好处了。这些都是神来祝福我们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态度不对了，不明白以后，很多时候那个苦就白白的受了。神很多时候透过生活的很多事情，来是要帮助我们更了解他，更经验他，更亲近他，更来越像他，我们就成长了。这是属灵的秘诀。所以昼夜思想，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做罗伦斯弟兄？怎么说的？他是怎么样的？刚才说背景一下，罗伦斯弟兄是什么背景呢？ 他是一个修道院的厨师。 哈哈，他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就是说，不管他是在烧菜还是做劈柴，他都能够应见神，他都是与神同在。 是，但想详细讲一个背景啊。这个罗伦斯弟兄呢，他其实读书没有那么高，但是很爱主。有一次呢，他就是决定说去修道院了。那修道人有些修士就看得不起他的学问不高，好不好？对不对？也是煮饭，我们在练诗班，我们在抄圣经，你就服侍我们就好了，因为你文化不高嘛，他也很奇的，就在厨房里面炒菜。怎么搞的？过一阵子的话，人家发觉奇怪的，罗恩斯弟兄不有常常去唱歌，没有读圣经，没有抄圣经，为什么他好像跟神很接近的？又跟神很亲近的一个属灵的香气出来，所以人家就反问了：“罗恩弟兄，你的秘诀在哪里？”罗恩先生说：“我的秘诀很简单啊，我什么事情都抓着神来帮助我。我炒菜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们一起炒啊，炒越香越好啊。我擦的时候，说神啊，一下一擦，擦的干净好啊，荣耀你啊。”他每个细节就抓着神跟他一起住，因为他明白人生的秘诀。每个世界都是祝福，是那边经验神的，所以这个人很有属灵的香气。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昼夜思想，早上灵修是给你的一个开始点，给你个方向，增添里面还多方面事情，你在工作方面也好，家庭也好，你经历的东西都抓着神来开。因为我告诉你，你离开神去找些东西的，就算你找到有，也是空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撇开神去找你的工作的成就，你家庭的美满，你很努力去找些东西，你找到他们一抓起来是空的。为什么？里面没有神。万有是什么呀？是靠神所创造的。万有是什么？靠神所成立的。你脱去它，你去看万有，它是空的。如果要真的好好享受这个东西都好，一定要抓住神放回去。因为每个事情创造出来的话，都是要形象神的。你将神就好像钥匙去开每个人的话，你就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你就成长了，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人生本身的意义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你属灵生命的一个观点来的。灵修不但是早上看圣经那么简单。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一个非常对我很激励的事情，他说：郭教授，你知道吗？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神的属灵的伟人啊，仆人啊，曾经这样说我。他说我每一天啊，一直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的。我说有点不对耶，这神的重用仆人为什么祷告比我还要少呢？他五分钟都没有哦。他说：郭教授，你听清楚，这个神总部门他是说我每次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但是呢我很少有五分钟没有祷告的。就是什么意思？昼夜思想，在每个事情里面将神抓在里面，享受你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上下也可以。当你有这个看法，对生命有看法的话，我担保你， 你属灵生命会蹦上去。因为不是我的秘诀，是罗伦次弟兄的秘诀，也是神的心意。所以明白这个秘诀吗？当你明白这个秘诀，看上去不是好像是哇 好痛苦啊，好像很枯燥，不是。早上的时候跟神有个弹琴的时间，也不用多的，也不需要，不是要找到这些经文主要讲什么，最重要是找一个句话跟你有触动就可以了。灵修最重要不是研经，研经是有客观研经，就知道这个经文主要在讲什么的，就是有客观性的。但灵修不是讲客观性，灵修只是用这个经文里面触动你跟神的情感的对话。可能你找到经文跟这个经文主要不是讲这个东西的，但是没关系，对你来讲神就用这个句话跟神有一个，跟你有个约会。你可以用想象的方法啊，想象带入记得起来，或是不行的话，记得我们从上一堂说说 ACTS 吗？可以赞美啊，可以忏悔啊，感恩啊，或者求嘛，你就看那个经文有看看，哦，这经文没有什么感觉，那经文有没有值得我赞美神的？哦，有，那你就赞美就可以了。有这些经文里面哪个人值得赞美就可以，或是说，哎，有什么可以值得我忏悔的？提醒我什么错的地方，在什么面忏悔，或是有什么感恩的，或是什么求的，为自己求，为他人求啊，也不是要每个都要的，只是找一个感觉。今天就是早上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找个情的感觉，而且跟你最近的生活接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说灵修的目标，啊，不在多。就找一个感情，当天的昼夜思想，然后在生活里面看看每个环节怎么配合，你就发觉到你的信仰，你的神跟你很亲近。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你跟我好遥远啊，其实不是神很遥远啊，是谁还能遥远啊？是你自己很遥远，你不懂得怎么跟神常常接连在一起。所以灵修是个很重要的秘诀啊！好，下面我就跟你谈第三个秘诀，我是很个人的秘诀啊！啊，第三个秘诀是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听到一个很好神的仆人所分享的，就说金字塔法。金字塔法，我感觉这句话非常方法很有用的，就说你在祷告，比方说你早上唱完歌以后，你就先做个祷告，说圣灵，今天你跟我说话。你就用一个祷告心慢慢去看那个经文，不用看多的，一个自然段落就可以了，啊，不用看。比方说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明天看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每天看，你就反正我们有标题嘛，对，自然段落就看一段哈，啊。看的时候呢，你看的时候慢慢看的话，看看哪句话对你心里有触动，有触动的话，你不妨怎么样，将这句话拆了，我们叫金字塔法。金字塔法怎么盖呢？我是从塔尖开下去。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是看到诗篇的十六篇第二节，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比方说我今天灵修到我是看诗篇的十六篇，我就用心的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一看下去的，我看到第二节好棒耶，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你很喜欢这句话，下面不看也没关系的，因为今天你不是在客观来分析这个经文讲什么，那个是礼拜五礼拜六的事情。更重要灵修是用情感，在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哦，这就很棒耶，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怎么样，我就停留在这个计划里面反复思想。怎么想呢？先想个概念，好处。好，好处。那有一天我那天早上我就在灵修的时候想到好处，我就说你不但是你自己讲的，我有时候听神的，哦，我就问神了，哎，神啊，这就我很喜欢好处，跟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啊，神，跟他聊一下哈，安静，有时安静一下，等一等，哎，就一阵子我说好处好处，哎，很奇怪，神就冒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次一个镜头，就是我 出家很久的，有一次出家很久，一回家一开门的时候，我当时是几岁的儿子啊，要扑扑在我身上抱着我跟我说，爸爸我很想你。你做爸爸有什么感觉弟兄？ 开心。 好爽哎，好开心嘛，对不对？做爸爸都知道啊，是不是好处啊？是好处。我说对啊，是有好处。他是神提醒我的。那我就说好处下面是什么？不在你以外。我就加上去了，就想了啊，没错，这个儿子丢在我身上是好处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曾经是说好处不在你以外嘛，我就问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神就提醒我了，因为我这个儿子啊，不是我太太头一胎，我们结婚很多年，我太太才怀孕，那怀孕以后，三月去照超音波，医生说你里面没有发育，你流产了。又拿出来了。如果你是我太太，有什么感觉啊？ 难过， 很难过。当时她就流泪了，但是她说很奇怪，她流泪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人，一个流泪，一个在外面看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痛苦。才想到圣经有句话说：“我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安慰在那边哦。后来呢，她几个月以后的心情就平复了。平复以后呢，怎么搞的？我们教会几个姐妹同时流产。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啊，打电话去安慰他们，没用。师母很年轻的，生出来都是宝宝，健康的。我太太打电话去安慰他们，在电话流泪跟他们一起祷告，非常有帮助。我们苦难怎么样，就成为人家的祝福嘞。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她又怀孕了，生出来就是我这个扑在我身上的宝宝。神跟我说，这个是我赐给你的，扑在你身上这个宝宝不在我以外。我一想到这边我就哭了，我就哭了。一哭以后呢，哇，脑子里面就叭叭叭出来了。他说怎么样，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甚至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就不但是我儿子了，在我信主以后有很多情分，这就一幕幕出现了。神就感觉跟说，你知道吗，孩子，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我就非常感恩了。那下来讲明说，你是我的主，对，你是我的主，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因为我在一生里面，就算是信主以前，其实神已经准备很多的好处，在我一生里面有美好的准备，所以我怎么样，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哎，这句话我很好的话，我就写在笔记本上面了。所以当天呢，我教书啊或是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哎，今天您说什么好处，什么好处，神他神给蹦有个好处出来了，我说赞美你。所以当天的常常就讲想就数算神恩典了。当天我的灵修就属圣神恩典，好美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明白了吗？灵修不是早上去来找这经文去分析，因为分析久了以后你很难坚持的，你几天以后你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早上又上班又忙的时候，你就太硬蹦蹦的话很难。但是如果你早上你说不要求不高，也不是说要全个经文要看懂的，你只是找一个约会，跟神在群里面约会。我告诉你，你久了以后你很喜欢的，你很享受的，而且你久了以后，你发觉很有力量的，整天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已经融在神里面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怎么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早上早点爬起来跟神亲近的时候，一方面享受跟他同在，一方面讲在里面提取养分，你整天就很顺了，很有力量，凡事亨通，凡事顺利。 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给大家做功课了哈。那现在十一页哈，有看到啊，再走一遍哈。我们讲一上面第十到十一页哈。我们说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灵里才可以长大。那读圣经有多种方法的，有灵修，有书读，有研读哈，三种都需要的。我今天只是讲灵修啊，研读也重要的。比方说我带另外一个退休会的话，我就叫他们研读了。那研读就不用灵修方法了哈，不要换来了哈。所以不同方法，比方我们讲到的，我们也不可以用随便用灵修的，灵来灵去的话越来越乱的哈。我们要客观正确去解经，但是不同环境用不同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是互补的。如果你平常研究研得好的时候，你早上灵修的话，你很快抓到了那个，你很容易掉进去的。同样，如果你灵修的敏锐很敏锐的，你生活里每个环境你很敏锐的是对神。刚才有一些姐妹问我说，那怎么看？我就说，从你灵修开始，你就对神有很多敏锐的。那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很快容易都带进去的，好的真理的时候，是互相补的啊，明白吗？然后你是早上早一点爬起来，在安静的时候，好像耶稣一样啊，早上爬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在那边跟神祷告。啊，先唱一首歌也好啊，那在慢慢去看的时候，看到哪句话特别有触动的话，不看下去也可以，在那边去，不但是想象 MVP 也好 ，ACT 也好，或是怎么样精神法也好，如果是你很快进去，你这些方法不用也可以，你主要是跟神有个情的约会，跟你最近的生活带起来做个祷告，将这句话写在笔记本上，当天昼夜思想。如果你喜欢的时候，写完灵修笔记，礼拜六再朋友来看看。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在灵修什么？你发现有时候很奇妙的，神其实在教你一些东西，而且是非常个人的。他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每步去带路。所以很多时候他对你个人带领的话，可能现在在找工作，神就一句话就跟你这个怎么带领你的，就是重温一下。很好的一个灵修的习惯。好，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啊，这几位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你看看那个时间表啊，前面我就是你看看第三页是不是有没有看到啊？那个手册里面，那个门徒训练手册里面第三页，有没有看到啊？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嘛？哈，啊，比方说啊，下礼拜一的话就可以开始做，我们就看约翰福音。其实你不一定要用约翰福音的，你排，比方《使徒行传》也好啊，《罗马书》也好，没关系。但约翰福音我比较喜欢，因为约翰福音很深的，情感很深的，很容易带进去的。所以刚初学的，帮助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比较容易带进去哈。我就用约翰，那我就这样分了，每天一小段，不用多，就是。礼拜天敬拜神，礼拜一开始哈，就一段一段一段哈，到礼拜五，比方说我礼拜五聚会的话，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里面哪一句话特别触动你的，我就培养他们灵修的方法。有时候刚开始的一两个礼拜不懂的，但是他灵修同一个东西，我灵修的东西我也讲出来，他说哇对啊，跳出来的很活的，他就知道怎么灵修了，要陪他灵修，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啊。1、2、3、4、5啊，这样看啊，一个礼拜一个，所以下来的话，每一课的话，我们都有灵修的分享的哈，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跟神接上去以后呢，我就不怕了，你就不需要跟我了，你就跟神了，直接跟神能拿养分了，也很重要。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庄弟兄带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谢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帮我们在一起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灵修、我们感谢主也给我们这个好的思维，能够来、一路的、学习你的话语，能够脱下我们的记忆，能够换每天换做一个新人。我们感谢主的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